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系列休息一次。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七章36到50节，应该是大家还蛮熟悉的经文。请打开你的圣经，由我来念经文。《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这是上帝的话语。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么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对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是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是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了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得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呢？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都是空手来到你的面前，为要领受恩典，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到你儿子的福音，因而领受那最大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今天首先需要处理的就是福音书记载女人两次在筵席上用香膏膏耶稣。在这里路加福音有记载一次，另外一次则收录在约翰福音12章、马可福音14章和马太福音26章。约翰福音那个筵席发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时间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几天。膏耶稣的女人我们知道名叫玛利亚。路加福音今天的这个筵席则发生在加利利，可能在加百农或加百农附近。耶稣是在3年多的公开事工的前半段发生这件事。膏耶稣的女人没有名字，不熟悉圣经的读者容易混淆这两个时间和地点都不同的筵席，或许会好奇，这也未免太巧合了吧。两个筵席的主人又刚好都名叫西门，一个是患大麻风的西门，另外一个是法利赛人西门。圣经中有许多西门，至少有9个西门。我自己曾经也以为这种事不太可能发生两次，但是我想一个基督徒越加认识经文中我们的主耶稣，反而会想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只发生两次。路加告诉我们，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这位法利赛人可能风闻耶稣的名声，就邀请他来家里吃饭。这个饭局可能是在安息日之前礼拜五晚上的晚餐。有钱人会邀请著名的拉比到自己家里来用餐，或者这是一个特别的宴席。这种宴席有点像台湾的流水席，是半公开的餐会。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参观，但是只有主人和受邀请的客人们，他们可以 坐在餐桌旁边吃东西。与其说主人与宾客坐席，还不如他们是躺席。也就是说，吃饭的人是侧卧着 recline， 头对着餐桌，手朝着食物去拿食物，脚则向外。没有受邀请来的人，他们也是客人，但是他们只能站在一边看人吃饭。他们可以听主人和贵宾们高谈阔论。等到饭局结束，他们可以，如果还有剩菜，可以打包。这种宴席其实就跟台湾的流水席一样，是一个主人他要展示他的财力或者展现他的名声地位的机会。那城里可能是加百农，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在和合本37节，其实中文翻译漏翻译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 idu， 看啊。城里有一个女人应该翻译为看啊，有一个城里的女人是个罪人。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的名字。城里的女人是个罪人，也就成了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生平的资讯。有人说城里的女人是一个技术名词，就有点像我们在台湾人所谓的战婢的女人，就是那种就是妓女的代名词。除此之外，关于这个女人最重要的资讯就是她是个罪人。她是什么样的罪人我们并不知道，犯奸淫吗？还是是妓女？但是她是个罪人，是个公开的资讯。看起来至少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和出席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罪人，而我们也知道。其实路加也只需要告诉我们这位女人是个罪人，这就是她最基本的身份，其实也就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这就是你我最基本的身份。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以来，是个罪人就成了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也就成了最容易被每一个人忽略的身份。看啊，有一个城里的女人是个罪人，路加就是这么介绍这段经文的女主角。在这段经文之中，其实有三位主角，在三位主角之中只有两位开口说话，三个人之中只有两个人有名字，三个人之中只有一个人无罪，其他两个人是罪人，但是只有一位不止众人公认是个罪人，而且他也自知有罪。三人之中有一个人施恩典，有一个人领受恩典，有一个人却无缘于恩典。在新福我们会不时提醒各位读圣经的时候要了解，圣经首要不是关乎你，不是关乎我，而是关乎上帝的作为，关乎上帝的救赎历史。但是今天我特别要在座的各位来看这出戏，好似你需要思想这段经文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要在座的各位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我是这三位中的哪一位。这位城里的女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法利赛人不会邀请城里的女人来家里躺在她的餐桌旁边，城里的女人也不会在这城里做受欢迎的客人，因为她是个罪人。如果她出现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他必然是不请自来，而他的出现也必然引起人的侧目。看啊，城里的女人是个罪人。你可以想象那天晚上他在筵席上所引发的，我们有的时候会提到某种程度的不舒服。哎，这有点像，让我们老实说，就好像今天有一个战婢的女人来到新福参加我们的聚会，会有某种程度的不舒服。没有人会忽略这女人的存在，但是我们中间也没有人会敢正眼看她。So， 这个女人为了耶稣来到法利赛人家，但是不像其他的人找耶稣， 我要耶稣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行神迹，赶鬼医病，甚至要耶稣给他们饼吃。这位女人寻求耶稣，因为她要为耶稣做一些什么事。她拿着圣香膏的玉瓶，这圣香出卖耶稣的犹大告诉我们说，这圣香膏的玉瓶可以值三百银钱，当时一个银钱就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女人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路加形容这女人哭的那个字，意思就是下雨，泪如雨下，就是耶稣说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的那个字。也就是说，这个女人来到耶稣跟前，她完全不能自己，她为什么哭？许她感到羞耻，或者她确实认知自己是一个罪人，也许。但是如果这个女人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她也必然明白，在犹太人的社会之中，她不应该碰耶稣。在犹太人眼中，被不洁净的罪人摸到的人，那个人自己也就成了不洁净。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意和税吏和罪人一同用餐，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也怪罪耶稣他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这女人来到法利赛人的家，她最好有自知之明，她最好挨着墙靠边站，与人保持距离，反而她来到餐桌旁边，挨着一位贵宾的脚，泪如雨下。或许他的泪水不只有羞耻，或许他的泪水也掺杂一些其他的情感，或许 有喜乐，有感恩，或许有爱，或许这个女人当天是喜极而泣，女人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哇，如果之前没有人敢正眼看这个女人，现在这个举动，没有人可能不注目看她。从现在开始，这个女人成了这个饭局的注脚点。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有点乱七八糟。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用头发去擦某个人的脚，我可能会用湿纸巾，就是最好是有酒精的那种，因为我有洁癖。哇，你知道有洁癖的人问题是什么吗？有洁癖的人的问题就是，通常他不会认为自己是肮脏的，他不会认为自己是乱七八糟的。但是这个女人没有洁癖，她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耶稣的脚，泪水调和脚上的粉土。保罗说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那当时犹太的男人可以休掉在公众场所露出长发的妻子，但是显然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她管不了那么多了。他把自己的泪水，把自己的头发用在一个人的脚上，就是在犹太人眼中一个人身体最最卑贱的部位上。女人又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亲耶稣，犹大亲 phileo 耶稣，但是这个女人亲吻 kata phileo， 另外一个字亲吻耶稣，就是父亲吻浪子，或者以弗所的长老亲吻保罗的那个亲吻。亲嘴是礼貌问候，或者亲嘴可能成为你背叛一个人、出卖一个人的暗号，但是连连亲吻一个人的脚，这有点偏激。这个女人是在充满的敌意的处境之下，对耶稣做了一件极为亲密的事。这表示她已经认识耶稣，这表示她不是路人甲，她不是路过好奇 Hey, what's happening guys? 进来看看，她不是慕道友，她来找耶稣。 路加没有告诉我们 这女人她怎么认识耶稣，或许她在城里见证耶稣，使盲人看见，使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或许这女人她自己从耶稣口中听到福音。不论如何，这女人认识耶稣就来找耶稣。耶稣说玛利亚她用香膏膏她，是为了她的安葬所做的。这位女人用香膏膏耶稣，在神学上或许有诸多的意义。你膏一个人，其实就是认证一个人的身份。父以圣灵膏子，就认证子的身份，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所喜悦的。 So 我想这个女人用香膏膏耶稣，至少有一种双重的认证。她认证耶稣是值得她全心全意全力所爱的主，她也认知自己卑贱，自己最好的也只能用来膏耶稣的脚。重点是这个女人不顾一切，不顾人的眼光，不顾自己卑微，不顾自己是个罪人，她一心一意要把最珍贵的给她的救主。所以，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就低估，她质疑耶稣真的是先知吗？先知怎么会容许一个罪人摸她？对法利赛人来说，一个先知必然会知道这个女人是个怎么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那就不可能让这个女人摸她。反言之，如果耶稣让这女人摸她，耶稣也的确让这女人摸她，这就印证耶稣不可能是先知。 So 啊，法利赛人那天心里嘀咕的或者起疑问的，真的是我是不是请了一个假先知来家里吃饭啊？岂不知那天在他家里有一个人比先知更大。那个人或许不知道这个女人是怎么样的人，但是那个人那天知道法利赛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耶稣就对他说：西门，我们知道，从此知道这个法利赛人的名字。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所以西门就听耶稣对他说一个债主和欠债的人的比喻。这种比喻应该犹太人非常熟悉，这类的比喻在圣经中不只有一个这样子的比喻。五十两银子就是直接翻译是500两银钱，约一个工人一年半的工资。五两银子就是50块银钱，就是大概一个人一个半月的工钱。显然罪和欠债这个概念对犹太人来说也不陌生，也就是说罪不仅是某个人的道德缺陷 OK， 而是欠某个人的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什么亏缺上帝的荣耀。重点不是谁欠多或者谁欠少，而是每个人都欠。就连洁癖的法利赛人都不会说自己没有欠债，法利赛人不会说自己全然无罪，但是他们会以为自己犯的罪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虔诚、自己的遵行律法来还债。这个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不明白自己欠债欠多少债的人才会有的妄想。这个就是所有想要靠功德上天堂的人才会有的想法。而一个人爱多或爱少，取决于他确切认知自己欠多少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欠，但是唯有认知自己欠的多的，才可能爱的多。换言之，唯有认知自己是彻底欠债于上帝的人，才可能全心全意全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耶稣对西门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唯有认知自己欠上帝债的人，才可能爱 上帝。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一个人不爱上帝，或只爱上帝一点点，其实你只爱上帝一点点就是不爱上帝。最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他不明白，他没有认清他自己欠上帝多大的债。如果你不欠债，你自然也不会觉得你需要上帝免你的债，你就因此根本不会有动机爱上帝，反而你会很爱你自己。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定的不错。西门说，我想，因为西门在此必须非常谨慎，非常小心。西门是个法利赛人，可是西门不是笨蛋，他听过拉比的教导，他认得出来耶稣这个问题让他处于两难之间，他必须决定他自己是这个比喻之中的债主吗？还是那欠多也爱多的？还是那欠少就爱少的？好，除非西门他白目到极点，他不会以为自己是债主。在这种比喻之中，犹太人知道只有上帝是债主，剩下的选项只有欠债多还是爱的少。法利赛人西门不会以为自己欠债多，但是难不成他要承认自己爱的少吗？你知道这对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这不外乎就是承认他自己没有遵守从小每天早晚要背诵的祷告文。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但这个还不是西门所面对最难的难题。西门他明白耶稣在这里不是抽象的讨论上帝和罪人欠债什么的。耶稣在这里，当拉比抛出这种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有具体的应用。耶稣在这里具体的讨论什么？耶稣在这里具体的比较这个罪人女人对他所做的与西门这个法利赛人对他没有做的。如果这个女人因为免债多而多爱耶稣，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西门需要面对真正的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他竟然能够免人的债。耶稣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接下来三节经文，44节、45节、46节，耶稣详细数落每一件西门没有做的事，也详细叙述那女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凡那个罪人女人所做的，法利赛人西门一样也没有做。所以，读注释书，学者们会讨论西门在此是否有失待客之道，西门是否需要为客人提供洗脚的水、亲客人的脸，或者为用油来抹客人的头？不见得。如果西门有做这些事，他就是一个非常好客的好主人。但是如果他没有做这些事，他也不见得按照当时的规矩一定是失礼。但这不表示西门没有得罪耶稣，这也不表示耶稣不在乎。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在此一瞥我们主耶稣基督真实人性的敏感，你可以这么说吗？西门的傲慢，西门的无礼，在我们的主心中有留下痕迹。耶稣他在乎，耶稣他有注意到，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在地上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好像被人掩面看不到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但是耶稣，我们不应该以为耶稣不在乎，我们也不尊重他。但是那天有一个城里的女人是个罪人，他尊重耶稣。所以法利赛人西门本来应该效法那城里的女人，而且法利赛人西门本来应该想起另一段经文， 另一段经文，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我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匠窑匠的瓦器破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西门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然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西门没有以嘴亲子，因为西门根本没有认出子。耶稣对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这是耶稣对西门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要好是之后耶稣再也没有什么话好对西门说的。你西门没有流泪，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你没有亲我，你甚至没有用廉价的橄榄油为我抹头，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做，你自以为你自己没有罪，也不需要赦免，你没有爱，你没有智慧，你没有认出上帝的儿子来到你面前。而那有罪的女人，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所以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因为？女人爱得多，因此罪得赦免，还是因为女人爱得多，就印证她的罪得赦免？换句话说，是女人靠着她自己的努力，她的虔诚，她为耶稣努力的洗脚、清脚、膏脚，就为自己赚取赦免，还是他明白他自己是个罪人，却是得饶恕的罪人，因此他尽其一切所有的爱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女人的动机，我们就如何理解上帝救恩运作的方式，就是白白领受救恩的人必然也是感恩的人。于是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他心里想，这是什么人竟能赦免人的罪呢？他们会这么想这么问，就表示他们的神学还不错，因为他们认知除了上帝一位之外，什么人都不能够赦免人的罪。但是他们的神学还不够好，他们还需要问一个他们没有问的问题，就是如果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那么他们就应该效法那女人以嘴亲子。但是如果耶稣不能够赦免人的罪，那么他就说了健忘的话，这些人就应该拿起石头打死耶稣。但是就像大多数走向地狱的人，走向地狱很简单，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就是走向灭亡。 What do you need to do? 你需要走向灭亡，你需要做什么？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只要心里嘀咕，然后什么都不做。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什么救了那女人？女人的谦卑，她的泪水，她的香膏，她的虔诚，甚至是她痛悔的眼泪吗？不是，你的信心救了你。什么信心？就是那个上帝透过圣灵赐给你的信心，叫你这城里的女人在所有人之中认耶稣为主的信心，就是使你这个罪人在你一切的过犯和罪恶之中回心转意来到耶稣跟前的信心。 Yeah, 就是那个信心，那个信心救了你。弟兄姐妹，你在这段经文之中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罪得赦免和一个人得救之间的关系。一个得救的人必然也是 罪得到赦免的人。世界上，我们这边时常讲，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这是哪两种人。你可以说得救的人和没有得救的人，或信耶稣的人和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罪人和什么？和没有犯罪的人？ No， 罪人和蒙恩罪得赦免的罪人，就只有这两种人，没有其他的选项。So，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有罪，那么其实你是在宣告你不需要你的罪得到赦免，那么你也不需要救恩，你也不需要一位救主，那么你也不可能得救。 这就是一个人，这就是罪的本质。一个人认耶稣为救主，必然是某种双重的认证。你不能只称他为主而不认自己是罪人，你必须同时认他为你的救主，也认知你自己是一个需要救主的罪人。那个女人需要她的救主，她的主在哪里她就去哪里，就算那里的人不欢迎她，就算那里的人厌弃她。你可以说那天没有人邀请城里的女人来到法利赛人西门的筵席，或者你可以说耶稣那天邀请城里的女人来到他那里，你来我给你吃，你来我给你喝。来到耶稣的筵席，好对那女人说，好亲口对那女人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亲爱的，你听得出来，这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可听见最甜美的三件事：你的罪赦免了，你得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世人都求平安 ，right？ 但是少有人求上帝饶恕自己的罪，每个人都要平安。但是有多少人明白，若罪不得赦免，人就不得救，人不得救就没有平安。而你是个罪人，也许你知道你是个罪人，或许你不喜欢听到有人站在讲台上对你说你是个罪人，但是 you know, it's not my problem， 那是你的问题。而且罪的本性就是这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全然无力解决这个问题。罪人都需要一位救主，而这位救主必须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为罪人的罪，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这样的救主才能够解决你我的问题。所以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逼使每一个听到的人，今天如果你听到这福音，它逼使你做一个选择，或者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你的决志好了。你要当法利赛人西门，一个不认自己有罪的罪人，还是你认同那城里的女人是一个罪人，却是罪得赦免蒙恩的罪人？哦，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世界上只有这两种选项。但是你也知道，其实这不是什么选项 ，right？ 你不会要做法利赛人西门，没有人要当西门。阿米西门可能有能力摆设筵席，他可以邀请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家里，但是西门认不出耶稣是谁。西门没有认出耶稣，就是那能够赦免人的罪，能够拯救人，能够给人平安，赐给人永生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你不会要做西门，因为西门没有听到耶稣对他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你得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知道你在另外一个筵席有另外一个女人用香膏膏耶稣， 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凡传福音的，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来纪念她。那女人的名字叫玛利亚。这是今天我们经文中的这个女人，这个城里的 女人 连名字都没有，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怎么纪念她，反而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个罪人，有许多的罪。你可以说这个女人确实恶名昭彰，她的罪名就成了她的名字。哇，在座的朋友们，或许你以为你的罪太多，就无法来到耶稣面前，或许你以为耶稣他不可能知道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罪人。或许你听过有人说，像你这样的罪人不配来到耶稣跟前。 OK 朋友，这时候你要想起这个女人，城里的女人是个罪人，这个女人得到最好的，因为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个女人听到耶稣对她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你得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这个女人得到的更多，这女人得到的更多。为什么她要用自己的头发擦耶稣的脚？为什么她不停的亲吻耶稣的脚？阿米，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种事？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举动？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他知道他属于耶稣，耶稣就是他的，耶稣属于他。那天其他的人剩菜打包，但是这个女人，城里的女人，是个罪人，他得着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我正像那女人是个罪人，而且是有许多罪的罪人。但是你的儿子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我就知道，我就确知他是我的，他是我的救主，我的主，他是我的上帝儿子。就如那女人，那城里的女人是个罪人，却是拥有上帝儿子的罪人。这就是奇异恩典，这就是主你值得颂赞的救恩。为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